月亮小姐，你去咗边啊？你快啲好似之前咁跳入个广阔嘅胸膛入面啦、 啊！云先生，请你自重啊！今年我系唔会再依傍喺你胸膛入面噶啦，因为我哋要保持社交距离啊！大家都记住，中秋节同家人团聚嘅同时，都要保持距离，以保安全啊！就好似欣赏我嘅时候，远远咁望，有啲距离感，咁就最靓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再得到你入 明知故犯，我哋有许美静嘅歌声。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4，你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就有千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9月25日噶啦噃，农历咧就已经嚟到初八噶啦，八月初八，咁距离呢一个嘅中秋节咧，初九咯，今日你同住阿伟初九唔系初八，距离呢个中秋节即系大概仲有即系唔够一个星期啦，咁喺呢度当然要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咁无论点样都好啦，咁我哋即系每一日。其实能够擘大眼做人咧，就已经系一件快乐嘅事啦。尤其是而家即系疫症当前咧，大家都系要好好咁保重身体之余咧，仲有一个好好嘅呢个心态去迎接每一日嘅。咁今日咧，佩佩都拣嚟好多嘅好听嘅歌曲送俾大家啦。希望都可以揀到你心水嘅歌曲。我哋有 Leon 嘅呢一首《无名份的浪漫》。 从未试过这恐惧，仿似孩童被抗拒，从未听过这种话，使我缓缓的恋泪。当你自认这份情感千样不对，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更像爱侣。从未见过你的脸，犹如迷离着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生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份的浪漫，最后留低慨叹。时间能否转慢？从未试过这。仿似无情但有缘，迷恋扑朔这关系，今晚柔情地了断。你的脸悠远迷离着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生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晚。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份的浪漫，最后留低慨叹。时间能否转慢？临离别的浪漫。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 今日讲下最新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仲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天气系稍凉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稍后咧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吹和缓嘅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咧周末期间风势系颇大，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咧骤雨系会较多嘅，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81%。 如吃掉芥辣都不刺鼻，洋葱不再释放伤感气味。也许我今晚应该约你看一场悲惨戏。明明暗地里是爱到要死，偏要扮成义人是知己，流泪都需要避忌，连情绪崩。身份都不对，要缺题没缺口，让苦你啃于心里，充积极存，完场时仍然让这秘密埋藏在眼睛。阳光多晚双眼都不要疲，最好有风叫沙粒四散，刺激多些粉皮，仍然继续暗地爱到要死，一再扮成二人是知己，目泪都需要避忌，连情绪崩溃亦怕骚扰。 郑秀文咧都有好多好歌嘅，不过佩佩好喜欢嘅呢一首歌《如何掉眼泪》。虽然咧而家系比较早嘅时间啦，都唔知道你需唔需要都喺度等紧，可能等紧车或者等紧起身，等紧任何嘢咧。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曾选择你，公平原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

沙田沥源村荣瑞楼五楼一个单位昨日下午发生三级火，单位内一名37岁男子死亡，两男三女吸入浓烟不惜送院，300人要疏散。消防话相信火警有可疑。警方话死者有抑郁和躁狂症，事发前曾经和家人争执，死因有待法医解剖确认。火警期间，起火单位对面一名女住客爬出窗外，坐在晾衫架，用毛巾掩住口鼻等待救援。地面消防员不断向她射水，之后将她救入屋内。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11月总统大选不论结果如何，之后都会有序过渡，明年初的就职仪式亦都会和平进行。麦康奈尔在社交专页说，11月3号大选的胜出者将于明年1月20号就职，会一如以往每4年一次大选之后的情况有序过渡。另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就说，他可以保证大选将会安全和公平地进行。由于美国仍然受新型肺炎疫情困扰，外界预料在今届大选，选民以邮递方式投票的比例将会大幅增加。总统特朗普近期多次质疑邮寄选票系统的安全，他早前被问到将会如何看待大选结果时回应说拭目以待。外界认为他拒绝承诺若果败选会确保工作顺利交接。欧盟卫生官员警告，部分面对新一波新型肺炎疫情的欧洲国家濒临需要全国封城的边缘，形容目前欧洲处于决定性时刻。该名官员说，目前可能是最后机会避免再次出现今年春天的情况，各欧盟成员国必须准备好在适当时候推出即时抗疫措施。他的言论被指是和应欧洲疾控中心早前的讲法。中心说，对近期欧洲大陆的病毒感染情况转趋严重感到忧虑，又指数据反映距离疫情结束还有漫长道路，医护人员和弱势社群面对的风险增加。英国公布新一轮保就业补贴计划，将于11月推出，预计推行半年。针对新型肺炎疫情的首轮计划将于下月底届满，社会忧虑出现裁员潮，希望政府延长支援。根据新一轮计划，雇员的上班时间必须达到正常工时的最少1/3，会获资薪以保住职位。至于余下的2/3工时，政府和雇主各自承担部分薪金。所有中小企都可以参与，都可以申请。大企业必须证明营业收入在疫情期间下跌，政府先会考虑纳入补贴范围。另外，为刺激经济而将酒店和旅游等行业的20%增值税降至5%的临时措施，有效期将会延长至明年3月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815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46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43，瑞士法郎0.927，加元1.335，人民币6.83，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04美元，卖出1868.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思忆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福你在这天。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诗意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福你在这天 Happy Birthday， 情人 Happy Birthday， 我哋有刘德华歌声，将呢首歌送俾今日生日嘅朋友。都祝今日生日嘅朋友咧，个个都身体健康，最紧要每日都系开开心心啊！讲开生日呢，以前呢就可能生日嘅时候呢就好注重好多朋友一起呢就係、是、开返个生日 party 啊，食饭啊，切蛋糕啊咁。但人大咗呢，好多时候呢都觉得生日呢可能静静咁过最好啦。咁啊佩佩而家选择嘅生日呢都係鍾意返屋企呢同媽媽食饭同爸爸食饭嘅。因为我成日都諗自己做咗媽媽之后呢就发觉其实生日呢最辛苦嗰个回望返以前啊。出世嘅时候其实最辛苦嘅应该系妈妈嘛，所以生日嘅时候最好呢就系快同妈妈食饭啦。好，咁提提你啦，咁你听緊嘅呢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唔知道你会唔会逢星期五或者星期六都会追听清晨省嚟呢？如果系嘅话，佩佩喺度讲声多谢。这首歌在佩佩的节目里面都播放都几高，因为我都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这一首哥哥的歌曲。张国荣醉。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好光阴纵没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雨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 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 你追到你要追的人未啊？ 今天才悟到，我好比初相识当天，大点不相信。而又太点奢望，你为何在此令这愿安躺的心震荡？多想再碰到你，及风吹起的黑发，你每根黑发藏在我手轻。亦曾留下火，就算在今天人不属我，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所着我，再度重遇你，也可悲，谁令我不懂爱另一个？今天才见到你那是一般的身影，你的身影曾在我眼中碎。情寻共追，恨美丽故事难舍弃，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所着我，再度重遇你， 但若你知那又如何，和我可以讲什么？前事已消逝，今天你再走，望望我，仍轻轻亲我，你的嘴角无言地说声珍重。人离后的家，纵热闹，纵是挤迫，仍空亦冻。再告诉与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所着我。再告诉与你。令我不懂爱另一个，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忘掉你，忘掉你也不可。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谁令我？不懂爱另一个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和相爱，其实或多或少都要讲一些缘分的。我经常都说，缘分是由天注定，但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张学友再度重遇你。好，今日讲下最新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天气系稍凉，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0度。稍后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嘅，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又埋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咧骤雨系会增多，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78%嘅。下个礼拜咧就系呢一个嘅中秋佳节啦，当然咧有好多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咧，你都会可能近排喺唔同嘅地方都会听到。当然啦，咁下个礼拜月圆啦，但系我好中意呢一首同月圆冇关嘅歌曲啊，《月半小夜曲》有李克勤嘅歌声。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

神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时间真系过得快啦，眨下眼咧已经嚟到呢个清晨爽利嘅第三个时段啦，就系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啦。当然啦，一阵间咧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噃。咁记得咧之前咧佢就同大家讲咗呢一个嘅退休啦。咁啊，其实退休其实即系人生多咗好多时间啦，因为可以做好多好想做，但系以前冇时间做嘅嘢。咁但系有啲人咧又会觉得退休咧又好无所事事，有啲朋友又觉得。得退休之后咧，哎呀，好似自己喺职场退咗落嚟之后，就觉得自己好似冇用啦咁。其实系睇你点样睇退休呢一个两个字，或者系呢一个生活嘅啫。当然啦，今日咧就阿沈医生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退休点样可以快乐啲。哇！其实咧，即系人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其实都展望咧就系可以有更加美好嘅呢个人生下半场嘛。究竟点样可以快乐啲咧？其实都系掌握喺自己手嘅。我成日都讲半杯水嘅道理啦。你中意睇，哎呀，退休啊，我好闷，同定系讲退休啊，哇，好，我又多咗好多时间可以做嘢。咁究竟系点样睇先可以令到你嘅人生快乐啲咧？咁一阵间咧，听下沈君豪医生嘅讲解啦。不过今日咧，咁啊嚟到呢一个2020年嘅九月二十五号噶啦噃，农历咧就系呢一个嘅八月初九啊，六点钟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咧有钱陪陪陪伴你嘅，咁啊出边今日嘅天气都算唔错啦，即系比起之前系咁落雨，我觉得已经系有相当好。咁啊而家室外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80%嘅。不过咧天气早上咧就有少少凉，咁始终都叫做真系秋天啊嘛，系嘛？咁有少少凉都好正常嘅，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呢啲咁嘅风咧，摄一摄咧，哇个头就好痛啦。然之后鼻水就嚟啦。咁所以咧，真系要褛多件衫会好啲啦。听到首歌翻嚟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再清晨。继续为你带来的这一首歌《爱与痛的边缘》，我们有王菲的歌声。 徘徊彷徨留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走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的欺骗，让我一等。 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新闻之后，健健康康在清晨，陪陪身边有嘉宾主持，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系啦，上个礼拜就继续讲呢个退休嘅生活啦。咁啊，先讲下啦，我嘅今日嘅话题咧就叫做退休点可以快乐啲啊，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课题啊。我哋呢个课题可能都可以讲几集噶吓。咁啊，今日先讲下，问下沈医生啦。快乐系人都想啦，如果喺退休嘅时候可以活得快乐，人生嘅下半场就特别精彩啦。 冇错啦，就真系可以实现到咧。退休之前咧，好想做一啲好想自己做嘅嘢啊，咁样哦，咁就系呢一个时间咧，就可以帮我哋实现咯。 嗯，咁点样去实现呢？ 其实咧，即系点样可以活得？即係退休之後活得快樂咧，講緊呢個係一個好空泛嘅，亦都可以話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即係問題嚟嘅。咁當然亦都係好多嘅唔同嘅，每個人都唔同，因人而異嘅嘢嚟。有啲人可能會咁樣舒服啲，咁樣開心啲；有啲人就唔係。但係咧，我諗即係同大家度分享咧，就係可能我過往二十年啦，可能喺工作上邊啊，一啲可能接觸咗好多，譬如話有一個情緒啊，又或者即係精神嗰個狀況嘅人士咧，面對緊呢樣嘢所引申出嚟嘅一啲嘅睇法啦，同埋经验啦，咁以至係讲緊一啲喺个研究上面啦，又或者文献上面呢，佢哋即係都会提倡嘅一啲嘅方法同大家分享囉。咁大家听完呢，觉得如果合适嘅话呢，咪可以去到即係试下，但如果你觉得你有自己个睇法呢，都完全即係因人而异囉，我觉得。咁第一点同大家即係去分享嘅话呢，就係讲緊係一个时间嘅运用啦，同埋规划。这个呢是非常之紧要的。咁时间运用讲緊呢，开头退咗休呢，当然我哋梗係可以有一段嘅叫做蜜月期啦，係咪呀，即係嗰个时间里面我哋又唔使返工，又唔使有啲咩束缚住自己个日程嘅话呢，我哋可以随意啊，譬如话真係瞓到自然醒啊，又或者日头我哋想做啲乜啊，咁我哋就去到做囉。想见啲咩人啊，想有啲咩玩啊，咁都冇问题嘅。咁但係呢，我諗过咗一段咁样嘅所谓蜜月期之后呢，呢段蜜月期个个人都唔同啦，有啲人可能几个月，有啲人可能呢两三个礼拜已经觉得哎好闷啊，唔想咁样啊。咁我哋讲緊就係，当我哋有咁嘅需要，觉得呢嗰个时间需要返啲规划嘅时候呢，我哋就要去到注意呢样嘢啦。就是讲紧对于我哋嘅日程啦，每一个可能每一个星期啊，我哋要做啲乜嘢啊，每至每一日嗰个嘅时间点样用呢，其实都有一个嘅规划。亦都有研究话俾我哋听呢，讲緊就係一啲可能世卫里面啦，最近都发放咗一啲嘅应该上年啦，发放咗一啲嘅多国一起做嘅一个研究呢，就係话俾我哋听， 咩因素咧导致一个人退休之后咧有一个愉快啊，又或者比较正面嘅一个嘅经验咧？讲紧就系时间运用咧，系占咗嗰个重要性嘅差唔多接近一半嘅。咁所以睇到就係如果一个有效嘅时间运用呢，对于我哋对于生活个掌控感同埋呢嗰个嘅满足感呢都可以大大提升 嘅。但我有一样嘢唔明啦，就好似我哋后生嘅咁，可能即係你好多工作需要編得密密麻麻㗎嘛，係咪退咗休理论上唔使赶时间㗎嘛，咁做咩要編得咁密密麻麻呢？可能我今日隨心啊，我瞓到自然醒咁样、我觉得肚饿先去食嘢，咁唔係更加好咩？ 这个呢我讲緊就係、即係绝对唔係话我哋要有啲咩工作啊，或者有啲咩好大嘅责任继续要加俾自己咯，而系讲紧咧嗰个时间上边嗰个掌握啊，嗰一样嘢咧就好紧要嘅。如果我哋好似头先咁讲啊，瞓到自然醒啊，然之后日头想做乜就做乜啦，到嗰日先至再决定啦，咁样其实短期咧，我觉得都系可以嘅。咁但系如果长期咁样落去嘅话咧，其实我哋好大机会咧，就会有一日咧，我会觉得，咦，我今日。究竟要做啲咩啊？又或者我哋瞓醒之后觉得好似我嘅人生 无所事事 咁，系啊，有啲人会有咁样嘅反应， 同埋觉得我其实我生存嚟为乜咧？咁 冇错啦，呢、个就系讲紧我哋对于生活上边嗰个掌控，同埋咧嗰个一啲嘅目标啊。讲一啲嘅价值啊，嗰样嘢嘅拉上关系咯。当我哋如果生活继续有目标，继续觉得咧有一啲嘢我有意义，我哋要去做嘅时候咧，其实嗰啲可能一啲比较远大嘅目标嚟嘅，或者唔系咁容易可以达到嘅目标嚟嘅。我哋咪将嗰啲嘅目标咧拆细佢，然之后咧喺我哋嘅生活日程里边咧，点样逐步去达成呢啲目标咯？ 咁嗱，讲起呢个达成嘅目标咧，好多朋友仔咧就梗系我后生嘅时候咧，我冇带四方帽嘅，咁我而家。我在退休之后我就要读返个四方帽，无论几难我都要读，又需唔需要俾一啲咁嘅压力自己呢？ 这个亦都系我觉得因人而异㗎。如果你真系有个咁样嘅目标系你个心愿嚟嘅，我觉得呢将佢喺你个生活个规划里面呢拆细佢，然之后逐步嘅去到完成达至呢个目标嘅话呢，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即系方向嚟㗎。所以就睇下每一个人嗰个自己觉得有意思有价值嘅嘢系啲乜嘢囉。 即系其实都系因人而异嘅，就唔需要加住一啲太大嘅压力俾自己嘅。同埋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人哋四年要毕业到大学，我都要四年，又唔使咁样逼自己嘅。 冇错啦，首先讲紧即系唔系话要去啲要读啲咩课程啊，咁即系咁大嘅一啲目标啦。讲紧可能我啊唔系，我想退咗休之后咧，种花啊，种花盆靓花出嚟嘅咁样，呢啲都可以一啲目标嚟噶嘛， 系 咪？咁我哋学一个种花就可能可以睇下书啊，甚至去上下啲堂啊，周围行下睇下，吸收下啲经验啊，同人倾下，都系一啲嘅方法嚟噶嘛。 我讲起目标咧，我谂好多哥哥姐姐咧，即系或者系准备退休嘅人士咧，最大嘅目标就系梗系有健康嘅体魄啦。有健康嘅体魄，成日都讲噶啦，个人就唔好懒啦，做多啲运动。咁其实即系一个运动嘅目标俾自己又啱唔啱咧？ 绝对啱，呢、这个正正系我哋第二点想讲噶啦，就系点样维持一个健康嘅退休生活咧？运动咧不可或缺啦。咁点解咁讲咧？就系好多研究都证实咗咧，就系一来运动对于我哋嘅精神健康咧系有帮助啦。第二就系唔需要再即系讨论，就系运动自然对于我哋嗰个身体健康都系有帮助啦。咁所以系讲紧运动咧，讲紧系一啲嘅中等强度啦，最好吓咁样嘅运动嘅话咧。 中等强度咧？ 中等强度咧，讲紧就系一啲可能会令到我哋有啲嘅索气啊，有啲嘅喘气啊，啲流汗啦，系啦，唔系话就系普通好似拉下筋啊啲咁简单咯，而系讲紧一啲有啲咁样嘅相对对于我哋身体咧有翻一啲嘅负荷嗰一种嘅运动啦。咁讲紧可能系每一次半个钟头啊，或者以上啊，45分钟啊等等啦，一个礼拜可能去到做4次啊、5次啊咁样嘅话咧，一个咧就系一个理想嘅即系运动嘅目标咯。咁呢一个对于我哋嗰个健康，无论身体健康，无论心理健康，都系非常之有帮助咯。 但我又见到好多退休人士咧，而家因为好兴跑马拉松噶嘛，佢哋咧就越跑越多，越跑越长。 其实是不是都应该要即系适可而止呢？ 嗯，呢、這个我觉得都系要睇翻嗰个自己个健康嘅状况而去到制定嘅目标咯。 嗯、 如果呢、這、一个即系我哋平时都冇开运动嘅，但系我哋就一定要即系催逼自己咧，退咗休之后去到做一个咁巨大嘅一个目标或者一个嘅即系工程嘅话咧，其实呢个对于我哋个精神压力啊，或者甚至系我哋身体上边嗰个负荷咧，都系要留意咯。 嗯，我哋成日都讲咧，做运动其实好闷噶嘛，咁。一个人做运动好闷，咁其实系咪应该即系约下三五知己一齐去做下运动？即系可能朝头早去系约下三五知己一齐去行下山啊，晨下运，系咪应该做即系几系上心落市咧？ 冇错啦，呢个不单止可以运动，亦都可以有一个嘅好嘅社交啦，紧密嘅联系啦，同人哋吓咁，亦都带出一样嘢，就系我哋运动咧，亦都可以系多元化咯。亦都唔系话一定要净系跑步或者净系做一样嘢，我哋可以有几样自己都觉得有会有兴趣嘅，然之后轮流咁样做咧，都可以增加。嗰、那个乐趣咯， 你嘅意思可能即系星期一就跑步，星期二咧就打波，星期三咪游水咁样啊？ 系啊，类似可以系咁噶。 嗯，咁就可以扩阔自己嘅生活圈子之余咧、嗯，身体可能任何一寸嘅肌肉咧都俾你运动到出嚟啦。 冇错啦。 哇、啊，咁样听落好似真系几好啊！不过咧，佩佩暂时都未有时间，我谂都要需要等到我退休嘅时候咧，先可以好好计划下做运动嘅呢一个嘅时间表啦。 系啦，所以呢个就亦都系退休人士嘅一个嘅特权咯。 嗯，系、嗯、啊，咁啊，我哋而家咧就好好计划定。将来我哋退休，我哋约埋阿沈医生一齐去做运 动。好啊， 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沈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就住退休呢个话题同大家倾下嘅啦，拜拜， 拜拜。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墨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念，重逢恨晚亦未。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谁愿继走几远？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墨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 呢一首《陌上归人》之后，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约定你听朝早清晨上嚟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有郭婷星报道新闻。沙田沥源村荣瑞楼五楼一个单位，寻日下昼发生三级火，单位内一名37岁男子死亡，两男三女吸入浓烟不适送院，300人要疏散。消防话相信火警有可疑。警方话死者有抑郁同躁狂症，事发前曾经同家人争执，死因有待法医解剖确认。火警期间，起火单位对面的一名女住客爬出窗外，坐在晾衫架，用毛巾掩住口鼻等待救援。地面消防员不断向她射水，之后将她救入屋内。联合国安理会就新型肺炎疫情后的全球治理以视像方式召开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严厉驳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对联合国和中国的恶意攻击，强调中方坚决反对并拒绝美方的无理指责。张军形容近期美国少数政客似乎患上攻击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机构的强迫症，滥用联合国和安理会平台继续传播政治病毒，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对立和分裂。他说转嫁责任、说谎、欺骗、偷窃不单止于事无补，更加会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张军指美国应该停止政治操弄，并弃将病毒标签化、政治化的做法，将心思精力放在抗击美国国内疫情上，并支持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应有作用。英国公布新一轮保就业补贴计划，将于11月推出，预计推行半年。针对新型肺炎疫情的首轮计划将于下月底届满，社会忧虑出现裁员潮，希望政府延长支援。根据新一轮计划，雇员的上班时间必须达到正常工时的最少1/3，会获资薪以保住职位。至于余下的2/3工时，政府和雇主各自承担部分薪金。所有中小企都可以申请，大企业必须证明营业收入在疫情期间下跌，政府才会考虑纳入补贴范围。另外，为刺激经济而将酒店和旅游等行业20%增值税降至5%的临时措施，有效期将会延长至明年3月底。欧盟卫生官员警告，部分面对新一波新型肺炎疫情的欧洲国家濒临需要全国封城的边缘，形容目前欧洲处于决定性时刻。该名官员说，目前可能是最后机会，避免再次出现今年春天的情况。各欧盟成员国必须准备好在适当时候推出即时抗疫措施。他的言论被指是和应欧洲疾控中心早前的讲法。中心话对近期欧洲大陆的病毒感染情况转趋严重感到忧虑，又指数据反映距离疫情结束仲有漫长道路，医护人员和弱势社群面对的风险增加。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5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消息话，最低工资委员会未能够就调整最低工资水平达成共识，有机会冻结在现时每个钟头37.5的水平，是过去9年的第一次。有学者话，如果上调最低工资，反而有可能令部分打工仔失业，建议政府补贴目前攞紧最低工资的工人。一阵听下学者的意见。 政府寻日将英国加入高风险地区的名单，即是说由下个月开始